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再来听这首歌，突然很想开一个脑洞，就是不知道从这张专辑之后，张亚东跟王菲还会不会在接下来会有一些更新的合作？ 嗯， 甚至加上谢霆锋啊， 三个人一块搞点动作。 为什么就是一个好好的事还要带个八卦资讯出来？ 那是吧？就是恋爱的甜蜜。你看人李荣浩谈了恋爱之后，那写的歌， 嗯， 直接跟以前都没法比了啊！ 一人包揽了词曲， 对呀， 然后加宣发， 对呀， 种种啊， 就差装修录音棚了。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一开麦呢，就听出来是思萌和艾珂两个人陪伴大家在周日的 休闲时光。 嗯，没错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而且今天的11月21号啊，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 对， 就今天是这个世界电视日 啊， 就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对， 哎， 时至今日呢，网络如此的发达，我们依旧习惯在家中摆放一个电视机，哪怕你不看它。 对啊，哪怕电视机就当作是电视墙啊。 现在很多大部分人就是在看电视会采取用手机投屏的方式，或者说电视机它是有很多 APP 在上面。 没错没错，而你会发现现在的电视的这种遥控器也是越来越简单了，以前各种各样的按钮，但我只会就是换台和就是 开关 啊，音量 音量大小， 对对对对对。然后以前我记得还会就是它会定期会搜索当地的一些频道，重新给你更新啊，你可以排序等等的，可以收藏啊。现在呢已经很少见到这样了。 对对对，小的时候这个掌握遥控器的权力不在我们的手上， 对， 往往都是在长辈们的手上，说让你看你才能看。 哎， 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掌握了遥控器自由，但是更多的朋友好像被这个短视频所给抽取了一些时间。 对啊，你说到这儿呢，就是问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电视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 当然记得， 就是那个彩色的什么什么球啊，圆形的，反正一看到那个我就知道没东西可看了。 电视测试卡那个叫， 哎，对， 就是在每周二的时候，然后代表的我们感受是下一秒心碎，因为动画片从此离家出走了，要走一阵儿。 哎呀，不光是动画片啊，就是它的两个作用嘛。一个是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可能没有节目播出，暂时是一个休息，就是整修的状态。 对，然后据说是在电视制作的初期呢，因为技术不够成熟，所以购买后画面会有失真的现象。 哎， 所以这个时候呢，维护人员需要一张测试图，来根据这个测试图调整接收面板上的按钮。 哦， 这个测试卡的四个角上有一些色块，它们具有一定的亮度和饱和度，所以可以检查我们的这个彩色解码器的功能性。 哦，也就是说咱们虽然是看不了了，但是可能工作人员也在那边是正在就是紧锣密鼓的忙活着呢。 对对对对对， 哎， 虽然说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世界电视日，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完全和这个无关。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大部分的现在精神世界都是被一些短视频包括手机给偷走了， 智能设备嘛。 是，然后这些智能设备呢，我们在刷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 bug。 怎么了？ 好像它在偷听我们说话 啊， 比如说你要买什么，最近家里正在装修，你说哎呀正在装修啊，怎么办，特别焦虑。哎，你打开你的短视频就会发现，然后有很多装修的博主就在跟你分享他的家装好物啊，还有比如说你们家地板安哪种地板会比较好， 什么地砖的颜色呀， 对， 什么攻略啊，如何去评比评判啊，这种大家应该都体会比较深了啊。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可以随时跟各位来聊一聊。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会儿如果说已经出门在车里面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今天的大风，目前北京是处于一个大风的黄色预警当中了。 对，今明两天呢，北京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气温是明显下降的，风寒显著效果是比较明显。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大意了，我觉得说应该穿一个羽绒的棉夹夹就应该可以了，然后出来那一刻我觉得鼻青脸肿的，瑟瑟发抖。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艾科的装扮，就是黑色马甲版的阿宝，就差来一个头巾就行了啊，还真有点西北那范儿， 大意了大意了，早知道我就给大家装俩袖子了。 对啊，提醒大家啊，这个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4度，而最低气温呢也将达到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啊， 零下5度。 对啊，所以明天早起上班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咱们赶紧把厚衣服拿出来。这首歌 Lamb in my pocket。 gonna vibe with her. She said, when you gonna finish? I said, in like 5 minutes. She said, independence, how she never need a guy with her. Never mind in my business. She might ride or die with her. Sipping on the goose right now, feeling sad and aroused. So you taking off your mask when nobody's around, girl. You ain't gotta do that shit around me. I'm a gentleman who spend a lot of time around freaks. So this fake facade just made some possibilities for us to love without no liabilities. I'm proud to say you came in here to save me. Had a scope, but don't know where I'm aiming. Do you see the smile up on my motherfucking face? I don't care what any other motherfuckers say. Look around and I don't see a hand over help. So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aying, look at what you made me. I get chills when you leave my bod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没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啊，就是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九七次最王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就 OK 了啊， 对对对， 登录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和大数据有关，大数据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哪些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好的呢，它是帮我们掠去了一些我们不感兴趣的话题，坏的呢就是我们感兴趣话题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的知识领域也是越来越窄了， 你别说这么官方啊，你就说今天就是咱们上直播之前在这聊的啊，你给我说一个体会，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的， 我觉得这个某音的数据库应该对我是有一个误解。 怎么了？ 他最近一直在给我推送各种什么培训啊，然后各种什么自律的生活。比如说有一个博主，他每天早上起来就特别自律，他好像是一个居家办公的一个 SOHO。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在研习考什么某种证吧。所以他每天打卡内容呢，就是这一天学习的时长，10到12个小时。为什么平常我都会收到这一类的博主的？短视频呢？ 这显然这大数据不了解你啊， 他是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 哦。我就想问问那个视频后面有没有带货？ 当然没有， 配上什么购物链接？ 没有没有， 他可能会觉得你是那种愿意为知识付费的人 哦。那倒是， 嘿， 然后紧接着呢就会出现林林总总类似的短视频，比如说推荐某一个考证的技能 哦， 哪个班培训班什么的。 哎，我都能想象到啊，艾科这边打开之后一看，什么就是50岁的女人应该注重如何学习？ 不，还是说，当你30岁刚过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掌握一项技能。那如果选择一个得心应手，然后又不占用太多工作时间的这个技能呢，那应该是心理什么咨询师之类的。 这就是想办法让你开始读这种在职的硕士之类的了。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的大数据可能对我有一些误解。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对我非常了解的，就比如说我频繁的在推一些美食。他会觉得非常了解我。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就下回呢，你不是担心会有就是所谓的这个语音的收集吗？你就拿你的手机，每天呢就设定一个打卡任务，对他说100遍，我要蹦迪，我不爱学习，我要蹦迪，我不爱学习。 不能这样 啊！ 那天我就做了一个测试，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刚好跟咱们编辑张博士聊，我说现在好像就真的是把你的语音收集过来，触发他的关键词，他就会给你推相关的内容。然后我就说，哎，最近我们家正在装修。然后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我再重新刷我的那个某音的视频，发现他给我在推送各种什么， 真就是装修方面的， 装修方面的。 哎呦， 什么漆比较好啊？什么地板比较好啊？然后哪一些博主推荐的家中好物啊？ 哦，那我斗胆问一句，应该是说别墅方面的装修吧？ 那大可不必给我推了。 哎呀， 又对我误会了。 你说到这儿，包括啊，因为现在就是互联网的连接很方便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就是连像一个就是 WiFi。那在家庭当中呢，你连一个 WiFi， 你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它也会把相应的东西推给使用同样 WiFi 的家人。 是的。 啊，对。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像今年有一些大数据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玩的现象。 你说。 比如我问你，今年双11，60、70后的大部分买的东西是什么？ 60、70后 以什么为主？ 我还真没有做过 调查。你一定想不到。 我猜一下啊，应该是生活用品吧。 哎，不是，不是什么，比如说鞋子呀、保暖衣物啊，不是的， 是智能手机 哦， 今年双十一，这就是大数据告诉我们的。 嗯， 对，包括还有人提到了，包括很多像95后、00后开始关注养生， 嗯， 更多的是这个所谓的打引号啊， 嗯， 就是活得不如狗啊，就是关注到宠物用品也是在成一个指数上升的。 是的，是的，就是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非常多的便利， 嗯， 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很小的，然后又很好玩的 bug。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下这个话题， 对， 就是他到底了不了解你，在大数据眼中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啊。 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啊，974最王牌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是告五人带来了这首 We We、 今天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和大家分享，就是一周的新歌回顾了 啊。我以为你要说弹唱呢啊。 哦， 对，大家 你能不能不提、 哎、这大风是不是给艾科这边吉他给刮跑没有、啊、 吉他没跑，我跑了， 拴腰上愣是给拽过来了啊而且还刚才跟我说能不能往后挪一挪，我也觉得可以啊。 是这样的， 嗯， 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在弹唱这个环节呢，你看我已经这3天没有上班了吧， 嗯， 这3天休假按理来说应该在家好好练琴， 嗯， 但是3天呢我做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嗯， 就陪伴 伴家人。 哦，为了陪伴家人，其实也对啊，就是保护听力健康是吗？ 啊，没有没有啊， 嘿， 哎呀，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吗？哎呀，哎呀， 让这个家人就是少受这个是吧？吉他的这种啊， 催他， 哎嘿啊，这不是啊，就是我们今天还是会有这个环节的， 有的有的有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捂好耳朵就好了。 嗯，而且是今天练了两首歌啊，反正不知道一会儿去开哪首啊，开盲盒。我们先回顾一下吧，在这周从周一到周六都测评了哪些新歌，以及哪一首歌是你在最近收听节目的时候最喜欢的。 张子宁翻唱连名带姓《十回特别企划》的第一季，邀请了14位艺人，重拾了演绎岁月金曲，重温音乐在岁月当中留下的记忆和感动。所以第一首单曲来自张子宁，《连名带姓》。 提起心连名带姓，红尘是有一圈疏远的背影，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是你没拆穿我。 来自831 featuring 柯佳燕带来的抱一抱一下啊，这是电视剧想见你女主角柯佳燕摇身一变成了女主唱，在2021温暖治愈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无畏冷气团取暖抱一下。 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抱紧一整个心房。 马条的新专辑叫《塞外》，民谣诗人马条2021年度的全新专辑历时两年打磨，献给故乡，献给所有人。他从最原始的土地来汲取灵感，用音乐绘制出一幅马条眼中的塞外图景。 一壶狂酒伴唱歌，不理晨光火，春风一夜深情雨，塞外有江南。春风一夜深情雨，塞外有。 我相信 演而优则唱的张瑶2021专辑《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啊，这是什么时候经历可以转化成胆量，依然有勇气拿爱去丈量生命，也推荐这样的一首专辑同名单曲《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来保持一份单纯和无畏。 陪着我兜兜兜兜兜兜转，啦啦啦啦啦，有你的日子着我开开开呀开的花一样，啦啦啦啦啦，我也惦记着你，把它摘回家。 Adele 30这张专辑呢，是 Adele 历经了人生变故不断自我救赎的成长见证，然后诉说了从接受痛苦焦虑的洗礼到最后的沉淀平和，找到自我的归属。今日推荐单曲 Oh My God 舞曲风，你准备好了吗？ Carrie 莫文蔚今年好歌也是不间断啊，在年底前的压轴推出了情歌大作《爱无所谓》，也是他和周兴哲这边的一次合作，包括制作人 Terry Chen 还有作词人李卓雄这边筹备了近一年的时间，以这种最强的黄金阵容来完成了这首《爱无所谓》。 变成无所谓，连爱无所谓，那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以为宝马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会青春灰，这心不会枯萎，为你无所谓，既无悔也无愧，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如果你落泪成为。

儿上车，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80000000。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十字路口，等待着那个谁。 7:35，听到了这首歌曲是来自耿斯汉和他的寻路者乐队带来的《短暂或永远》啊。 对的。 之前在好声音的舞台上结束了他的一场首秀之后，也关注到了这支乐队，有点那种公路音乐的感觉，适合在车厢当中来听的。 对。而且耿斯汉最近出了自己的新专辑，然后也在陆续的做着宣传，然后晚一点的时候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耿斯汉的声音，也就是下周， 对，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 哥，今天我们在娱乐王牌当中跟各位要聊的一个话题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只要你打开手机，甚至我觉得当你不打开手机的时候，大数据也在帮你着筛选，或者说帮你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数据方面的算计。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你打开某一个购物软件，然后你今天中午在和朋友聊天，聊的什么内容，母婴的什么的，装嫁妆的，他都会帮你筛选一部分。 嗯， 他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便利。然后我的手机呢，现在有一个 APP 是作为我个人生活的一个试验田。 怎么了？ 就是小某书 啊，小某书， 因为他每天就小某书上，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售卖平台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在给你大量的推销各种产品。 嗯， 你看完之后你就想剁手， 嗯、 然后我就索性我就那个就把它当做实验田嘛。所以我看过的所有的这个短视频，我都会选择不感兴趣。 嗯。 就看完之后我会点击一个不感兴趣 OK， 然后后来 就想知道他究竟会推给你什么。 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果然大数据被我给搞晕了、嗯、 是吗？ 他什么都给我推， 嘿，真的是这样、啊、 变成一个乱来模式，你知道吗、 哦、 哎，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因为你打开我们的音乐 APP， 嗯， 音乐我们听歌的种类就比较有自我的偏好嘛， 没错，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听摇滚的， 嗯， 乐队的， 嗯， 所以我的音乐 APP 打开全都是这一类的歌， 对， 就逃不出去了、 嗯、特别有些软件里面会生成一个所谓的每日更新， 对， 和一个你的私人歌单、 嗯、 而这歌单其实是动态的一个更新的状态嘛， 嗯， 好多你的音乐或者说在节目当中经常呈现的都会在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私人歌单里面去呈现出来， 对，那一刻你就感觉你好像被大数据给包围了、 嗯、 就被这些音乐你熟悉的门类给包围了， 嗯， 你在那个框框里永远跳不出去， 对， 怎么办呢？那只能就把这个账号先注销掉， 嗯， 然后用一个游客的身份再进来 啊、哦、你平时 这么无聊呢， 这么多功夫呢 我就想测试一下， 下回练练琴呗。哎，露露留言啊，说就是我跟我周围的朋友啊，不管分享没分享过， 嗯， 某宝呢都会给我们推送完全一样的东西。 哦， 就是不分享，可能聊个天什么的，或者说简单谈及的一下，点击的一下，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数据的记录。 对对，就像我们说的，包括这个樱木花道铃木，他就说，我感觉我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了隐私， 嗯、 天天推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利就有弊吧。 对， 嗯， 让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有不知道是段子还是一个简单的测试啊， 嗯、 就是说你在某宝当中、 嗯， 在那个货品栏搜索栏输入“电饭煲”三个字， 嗯， 然后呢，当你收到的这些展出来的商品前三个，如果说有低于300块钱的， 嗯， 就基本上低于300和高于300，就据说这是一个在数据方面、平台方面对你的一个评估。 哦， 那么可能高的，比如说他会给你推荐更多一些其他品牌的门类的一些贵的东西，就预示着你的这种就是你的购买力、你的购买意愿会更强。 电饭煲是吗？ 对，电饭煲，你试一下。 我得试一下。 对，前三位只要有一个是低于300块钱的。嗯， 哎呦， 有吗？ 行啊， 啊， 没有哎， 都是3000以上的是吗？ 什么荣获2019年度什么某国哪个国家的红点计划， 嘿、啊，真行啊！ 我觉得也不完全吧， 嗯、 可能就是我听说过有一个，我不知道是段子还是怎么说啊， 嗯， 还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但是是在一个网站上，当年在讨论大数据的时候， 嗯， 风口浪尖上的一个故事，就是国外的有一个小伙子， 嗯、 他特别喜欢喝咖啡， 嗯， 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各大网站上去搜索一些咖啡机，但看到这个咖啡机都很高昂，他买不起、 嗯、 但是他每天都会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刚好有一个要出差的机会、 嗯、 然后他就买了飞机票，然后到达这个出差的现场的时候，他和其他小伙伴一分享说、 嗯、 你从这个国家来啊，我也从这个国家来、 嗯、 你买的机票多少钱，对方比他买的这个机票要便宜一半。 哦，所谓的一个大数据的杀手的感觉， 对，好像就是他已经知道了你的喜好、 嗯、 也知道你的消费能力， 嗯， 然后给你自定义了， 明白， 这种感觉挺不好的， 对对对， 嗯， 还有就是可能当你频繁的查看某一家酒店的这个价格包括机票的价格的时候，它是会逐渐往上升一点的， 这没经验、 啊、哎真是，我怎么给自己挖了一坑呢啊来听听这首歌吧，也欢迎大家随时两种通道跟我们来保持联络和互动，嗯， 先生小姐那些事儿 Mr. May 旋律，我唱着忧伤的歌曲，两个世界的人是怎么有交集，他们还以为我们是情侣，Mr. Miss 偶然相遇的 Mr. Miss Bob Dooley，一个总长不大的巴黎男孩，一个早熟的九零美女， 是吗 Mr. Miss 总被叫做 Mr. Mrs. Bob Dooley， 孤男和寡女整天在一起，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Mr. Miss 不正业的 Mr. Miss 哪有啊 Bob Dooley 上了北大考古和历史系上课老师都不太认识 Mr. Miss 自娱自乐的 Mr. Miss Badoo Badoo 拿起他来就唱个不停就站在他教室里去 多幸运能和你踏上音乐旅行 Bob Dooley 多变青春 里难有这倔强的热情 Oh Mr. Miss 七年了终于出了第一张专辑 Oh yeah 孤男和寡女无关于爱情 旋律响起烦恼似的地雷沙布巴达巴鲁巴达巴鲁达雷鲁嘟巴鲁巴雷雷嘟布巴达巴鲁嘟布鲁达雷浪雷浪沙布巴达多幸运能和你踏上音乐旅行Bob Dooley 多变青春里 难有这倔强的热情 Oh Mr. Miss 继续向前的 Mr. Miss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拿起吉他来就唱不停歌声陪着我和你 丢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马上要开始巡演了 巡演这有什么关系啊 不管了反正就是很开心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不知道大家在车厢里面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会不会就是也是啊？因为我们也在就是所谓的在聊一些各种商品呐、啊，一些名词。那么大家在打开一些软件的时候，会不会一会儿就可能收到一些定量的推送、定向的一些推荐啊？ 爱德华他就说了，说不得不说，有一些商业机构呢会利用大数据杀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对， 说有机票啊，不同身份查看的结果会有差异。 嗯， 还有部分的咖啡，不同身份得到的折扣也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都是这样啊。 所以现在大数据从实验室爬出来了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我们刚才说可能你会利用闲暇时间啊然后和大数据做一个游戏就是把它搞晕让他以为你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 这种事只有艾科你干得出来啊、 哎、一天你是喜欢这种小众文化的一天怎么特别喜欢那种哎，最近特别流行什么来着？ 漠河舞厅 不是，除了漠河舞厅 啊， 你哈哈 哦，看日出 就哈哈， 哎，混剪的歌曲啊， 类似啊，这种鬼畜视频， 对， 所以他一时之间也会搞不清楚你到底在要什么，因为他毕竟不是人嘛，也没有那个很了解你，不是你的朋友，他就是一个算法，或者是说你触发了某一个关键词， 对，所以如果说把大数据跟我们这种联系比作成一个班级的话，艾科你就是班里面的差生，永远不听老师指挥， 我应该属于那种活跃分子，我就问你，你有没有为保护自己的数据做些什么？ 就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身边有个朋友吧，他就是 下载一些软件的时候， 嗯， 如果能用游客身份登录，他绝对他能用游客身份，他绝对不会登录。 哦， 比如说，在我们的小区里面都会有一个取快递的柜子， 嗯， 然后那个柜子呢，它经常会给你发来一个短信的提示， 嗯， 但是像我们这种收快递比较多的人，这种短信比较麻烦嘛， 嗯， 是吧？ 嗯， 所以呢，你可以加载它的小程序， 明白？ 啊，然后加小程序的时候，你就要手机注册， 嗯，对， 对不对？所以他就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 他就不买了， 不，他就不注册了。人就一个号一个号记下来， 我以为人决心多大呢啊！这样不买了那多厉害啊！ 你呢你呢你呢？ 哎，我不行，我是一根很听话的韭菜， 我任人宰割， 让我干嘛我干嘛啊！哎，你说到这儿了啊，包括咱们在办公室里面那个编辑张博士也跟我们聊过啊，就是比如说你点个外卖啊，不同的外卖平台，我举个例子，同一家店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你先看了这个平台上，哎，我想吃一个汉堡，好，看了一下大概多少钱。 嗯， 你再切换到另外一个平台上，再看一下，点击一下，选择同样的商品，然后再切换回来的时候，据说价钱是有变化的。 对对对，那 他才感觉到你在就是货比三家的感觉，他会很着急。 哦，是吗？ 嗯，对。 哦，那如果今天晚上有想点外卖的朋友，可以试验一下， 可以试一下。 但是有一个事儿是我昨天晚上还亲测了，就这一段时间我都在测试的一个事儿。 什么了？ 就是我发现我和我的家人们用同一款软件， 嗯， 去点同一家外卖， 嗯， 然后同一个产品， 折扣不一样， 折扣不一样，啊，我的折扣会非常大 啊！怎么了？你能吃呗？ 不是，啊，我在猜，他可能是觉得，因为最早之前我是在某一个外卖的软件上买过他们的吃货卡， 嗯， 然后后来就不买了。 哦，他可能觉得想把你这个回头客给拉回来， 对， 哎， 所以再给我放很多的折扣券， 哎，想给你示好啊，哄哄你，赶紧回来吃，赶紧回来买啊。 或者是不是这段时间我没有在点外卖的时候，不行不行，得把他拉住。 对，哎，不光是生活吃喝住行啊，包括我们在其实音乐方面也会有。你看，在大数据上，经常我们会聊到了像这些统计一些音乐的听播的完播率啊， 对对对， 点播率啊等等的。还有，你知道大数据会根据受众的一些喜好， 嗯， 一些这种所谓的点击会预测。 嗯， 你比如说在2015年的 Grammy 当中啊，就是有一个当时微软的必应他们一个大数据的机构成功预测了当时在那一年的 Grammy 的颁奖里面的 Sam Smith， 嗯， 就是最有可能获得年度制作、年度歌曲以及最佳新人奖的。结果就在那年 Stay With Me 这首歌啊，就是获得了最佳新人，而且是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全部包揽。 嗯，所以很多歌曲就是在我们电台当中播放过的，然后很多朋友加星小星星的那个都是在数据里面有标识的。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Darling, stay with me. Why am I so emotional?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But darling, stay Stay with me 啊，可能这三个词呢，也是大数据对我们一个最美好的期望吧。希望韭菜被它围绕着啊，就是 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对， 绑定着。 你会发现，包括听歌、听这种音乐的这些 APP， 它每到比如说一些时间节点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会到年底的时候，会给你一个这个所谓的年度听歌总结报告。 对，比如说你在某村上面，然后停留了多少年、多少个小时， 对， 听歌的次数。 对， 哪首歌曲的次数最多？ 对啊，比如说我在网上找到了有一些，像他会给你总结，你在这一年当中听到最多的歌词是什么？时间啊，听到了271次，会帮你做这个统计。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有6天的时间是在深夜12点之后依旧在听歌 哦， 就会觉得他真的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 我又 emo 了 啊？怎么了？ 是吧？那一刻又 emo 了， 哎， 就是在深夜的时候特别容易，尤其单身的朋友，在深夜特别容易打开这个手机 APP。来听一下歌之类的。 对， 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听歌的时候，那一年的年度总结给我总结出来一首歌曲，林忆莲的12小时不下雨。在这一年当中，我听过的次数多达2000次。 2000次？ 对， 你平均下来一天就 每天听好几次。 对呀、你是怎么了？那歌 那年刚好就是我们刚来北京 啊、明白。 我疯狂给你推荐那首歌曲的时候， 我明白。 然后也疯狂给我身边的朋友在安利那首歌曲的时候， 嗯， 我想有这么多吗？ 对呀， 我都已经觉得说2000次太可怕了。 哎，你让我想起另外一首啊，小娟有一首翻唱的歌曲叫《永隔一江水》，很温柔。有一年的年度报告上面，我那首歌的听歌排行量就是播放量最高，为什么？因为有段时间当时我们在上海的上戏那边培训，我睡午觉会听它单曲循环。没想到啊，还有人说这个啊，这个昨天啊、就是边听纯音乐，然后呢边去写作业，然后呢、没想到今天的每日推送20首歌，19首都是没歌词的。这就是大数据，各位， 是他知道你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冥想， 嗯， 需要独处 啊， 需要这种轻音乐来治愈一下心灵。 嗯， 有一首歌曲其实曾经在我的歌单当中频繁出现，就是朴树的那首《别千万别》，因为它其中歌词确实是一个让人听起来特别人间清醒的歌。他说，天真是一种罪，生活严厉的像传达室的李老伯。以前我就会执迷在这种歌曲的氛围里，好像别人教你什么你就要学会什么。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这个世界是你想看到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但是我现在时隔很多年，我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会觉得好像看到了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卖爆米花的老大爷向我在招手，来买爆米花吧。 做梦，你已24岁了，生活已经严厉的像传达室里老伯，快别迷恋远方，看看你家的米缸，生活不再风花月，20万里将足远去，面对那些生存硝烟，你可知人情冷暖，你可知世事艰险，天真是一种罪，在你承认的世界，生活不再风花月，而是你辛辛苦苦从别人手里赚来的钱，让不成熟的都快成长，表情的人就是你的未来，去面对那些生存的硝烟，你可知人情冷暖，你可知世事艰险，天真是一种罪，在你承认的世界，生活不再风花月，而是你辛辛苦苦从别人手里赚来的钱，让不成熟的都快

北京银行智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本周综艺导览： 徐光音乐会本期庄主小柯群星翻唱致敬经典，许茹芸想把我唱给你听。 如同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林志炫，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 张杰最熟悉的陌生人。 家周末看我的，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我们一起回顾完在这样高度啊刚结束的时光音乐会之后呢，再次聊一聊就是关于今天节目的话题， 对， 是大数据，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哪些变化？ 对，大数据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种种。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不便，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说一些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对， 比如说疫情期间，其实我们最开始认为这个北京健康宝，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但是现在看来完全不是。 对， 就是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能监测到你。 而且呢，就是不管到一些景区，游乐场啊，现在已经这个提示都变了。以前提示，比如说你要就是随身带好充电宝啊，充好电方便和家人联系。现在不是了，充好电方便扫码登记。 如果你没有扫码登记的话，有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地铁站，它还会特别暖心的给你准备一个充电宝。 哦，真的是吗？ 对。 哦，那我能拿走吗？ 你这会儿要太过分了吧？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季星，他前段时间可能是出差了，然后刚回北京，然后他的健康宝上就提示了说，您刚出入了这个高风险地区或者有疫情的地区，然后所以呢，你的北京健康宝没有办法显示你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请抓紧时间联系什么什么哪个电话之类的，然后去做一下核酸检测。 其实这也是大数据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个更加安心的便利吧， 安全。 对，包括也提醒大家，最近包括在就是进出京的一些通勤人员啊，通勤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健康宝的右侧 找到一个就是你可以检测登记核酸报告的一个地方， 嗯， 方便的可能周一马上上班了， 嗯， 在这个可能境外境内这个进出的时候，方便的进入扫码登记的环节， 是 也减少大家通勤当中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嘛。 对，另外呢，就是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所在的城市有出现了有疫情的情况， 嗯， 请抓紧时间去做个核酸检测， 没错，对啊。那么临近年底了，很快就要进入到盘点季了啊， 嗯，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一个就是年度最烂电影预定啊，冲上热搜了， 哎， 就已经这个分可能还没打完呢，但是已经有人忍不住把这个盘点的名单抛上来了，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特别损的环节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 今年上映的一些评分较低的电影都被点名了，比如说豆瓣评分2.8分的测谎人， 嗯， 是马丽和文章主演的， 哎， 还有3.0分的日不落酒店是黄才伦主演，沈腾客串的开心麻花的一部喜剧， 嗯，还有3.2分的图兰朵是关晓彤的全新代表作啊，3.3分的八月未央钟楚曦谭松韵主演的安妮宝贝的电影， 对， 包括许光汉你的婚礼， 哦，这是哎，你的婚礼你不是去看了吗？ 我看了呀， 你觉得还可以啊？ 挺差的 啊，是吗？ 我只是对和那个女主角这个颜值比较喜欢， 也是演距离比较宽的一个男主角， 嘿，你够了啊， 女主角哈， 啊， 来郑恺的那个超越，还有马思纯和彭于晏的第一炉香，还有这周刚上映的门锁， 嗯。 我竟然没有想到，我虽然没有去看门锁， 嗯， 是因为其实我不太敢看， 嗯， 曾经我看过那个韩国版的这个门锁， 嗯 嗯，确实把人吓得够呛， 嗯， 所以我没想到白百合主演的这一部电影能够铺盖 啊，也没想到分能这么低是吧。 对对对， 之前我是冲这个题材想去看，现在我是冲这分想去看 去看到底有能多烂， 啊， 是吧， 哎，对啊。 当然豆瓣评分只是一个参考啊，所以每个人的心中呢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年度最烂提名， 嗯，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及的一个金酸梅奖， 金酸梅奖没错， 它是美国当时发起的一个奖项， 对， 就是说你这一年度我们评选一些比较烂的电影， 嗯， 比较烂的男女主角， 嗯， 比较烂的男女配角， 对，而且是随着90年代这个互联网的兴起啊，就是建立起自己的网页， 嗯， 设计方面也是那种就是布满了各种粗制滥造的标记，就是来影射当时的一些影视的这种制造产业呢一样的粗制滥造嘛。 对对对，它的运用的这个单词呢叫 raspberry， 嗯， 然后我刚查了一下为什么就是要用这个单词呢，人家解释是这样的，说舌头放在唇间发出的这个声音， 嗯 raspberry 覆盆子的意思啊，就表示那个轻蔑和嘲笑那种咂舌声， 就是哎呀不行啊，看不上你 raspberry， 哎， 是这个意思啊， 有点那意思了啊。 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最差的男女主角， 嗯， 安妮海瑟薇今年有2次的提名，她到底怎么了， 没想到是吧， 一部剧叫做女巫，还有一部剧叫做父亲的遗愿，有看过的朋友吗？ 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嗯， 而最差男主角这边呢，小罗伯特唐尼上榜了， 哎， 多利特的奇幻冒险， 嗯， 包括评选出来了2021的这个金酸梅奖的获奖名单里面绝对证据最差影片， 嗯， 梦幻岛， 嗯， 多利特的奇幻冒险，嗯，姐妹以及黑帮大佬和我的365日， 嗯， 这一听了就感觉是那种网文改编的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环节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你看过最烂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嘿嘿，真行，我们也 如鲠在喉， 对这样的大数据啊，或这样的一些评判能让我们去少踩一些坑嘛， 嗯，好嘞， 嗯， 我们就帮大家来避避坑，但这首歌还是值得推荐的， 嗯，对，来听听他的声音。 And somewhere deep inside I know there's a lesson to be learned. It's not the crime but the way that we pay forFeelings are mutual. And you go upstairs, and I hang my head. Somebody said I let myself down as I crawled into bed. I wondered why the hell I'd ever paid for. Feelings are mutual.Thank you. light this spark. And all the lies I try to live by start falling apart. Whoever knew that it could be so painful. Feelings are mutual. Now I can't escape these things I've done. Me the worst is to come, so give up living for the life that you pay for. Feelings unmutual.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Azai Gracie 带来的这个 It's a Loot of You 啊，这个来自伦敦的一位这个长发帅哥。 哦，好好听啊，这首歌 是吧？他的这个声音当中有一种很大的这种场面和渐进的感觉，能够给你很强的一个想象和那种空间感啊。 对对对，坐在车里，现在我已经不淡定了。如果说我此刻坐在车里的话， 嘿啊，刚想给你拽回来。我刚才就是打开网页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经历啊，就是关于大数据方面的。 你说。 之前我在青岛广电那边工作的时候，听他们同事聊起来，因为你看咱们上直播嘛，经常就是从早到晚的直播主持人都要用同一台电脑，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上面的一些检索的内容也是会被记录下来的， 对 对吧？就有人之前同事跟我聊说，哎，这有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直播间电脑突然就好多这个孕妇啊宝宝的东西，说他还很纳闷，然后就过两天就听说他们有一个同事一个主持人休产假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连接， 这个是和我们的隐私生活息息相关了， 真的是啊。 对，我再说一个，其实我们大数据就是和音乐产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有一个公司叫做 Instrumental， 然后它是现在已经吸引了非常非常多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音乐巨头，比如说 QQ 音乐啊网易云音乐啊之类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有一个提前监测的功能，它提前监测一些可能会火的音乐人，然后用某一种数据的推算，比如说当年特别流行那个Tone 3 and I 唱那个 Dance Monkey， 这首歌在澳大利亚发行之前，其实这个公司就已经监测出来它一定会火。 是吗？ 对，在它发行这首歌曲的之后的两个月之后，就他们已经监测出来了，之后的两个月这首歌曲才在澳大利亚正式发行。然后后来呢，他们又推动了另外一种产业的发展，就叫做 Talent AI， 就用那种 AI 的识别功能去识别，除了发掘这些有潜力的音乐人，还会有一些有潜力的音乐本身，等等等等一些音乐周边，都会发掘出来。 那这个机构我觉得还不够专业， 你说 他为什么没有发现我身边这样的一个马上要火起来的音乐人呢？ 你身边的谁？我们的导播是吗？ 嘿， 导播姐姐， 你真是够了啊！今天 马上火起来了， 吉他带过来了，反正弹唱肯定是不缺席的啊。我们稍事休息啊。你说到这个音乐平台，包括流媒体，因为这也是大家在这个所谓的移动收听最重要的环节。对。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了有一首歌，我在最近就观察到了，比如说有些留言量从最开始的999+，变成了10000+。然后那天我突然注意到有一首歌是100万+。你一定想不到，它是在郭顶专辑里面的一首《 水星记》吗？ 对， 这首歌因为播放次数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不是整张专辑，我在猜啊，是不是整张专辑最 它不是第一首，反正 对，最被人所认知度最高的一首呢。 你在那里面真的能看到好多人的故事 啊， 水星记100万的留言量，我们来听听流媒体的这段推送。 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来自郭顶 水星记，我也是顺着这首歌就突然哎，就是开了个脑洞，想问一问，就是有多少歌曲啊，就像他这样能够超过100万的。 嗯， 然后我就真的找到了一些，比如说，像许嵩， 嗯， 雅俗共赏，到目前为止是266万的留言量。 嗯， 然后呢，肖战红梅赞109万。 嗯， 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也很高，包括水星记就是100万以上的。其实，但你真的回过头来再看华语歌坛， 嗯， 能够上百万级留言量在某一家流媒体平台上的非常少。 是，周杰伦应该算首当其冲的第一位吧。 哎，你说到这儿了，对，2018年周杰伦这首歌呢，应该是所有华语歌曲当中在互联网上第一首突破200万留言的。 晴天， 晴天，对， 嗯， 而且就不知道为什么是这首歌。 因为，而且还有一点，你说现在的很多，比如说《水星记》啊， 嗯， 然后《雅俗共赏》这些歌曲能够被大家所熟知。 我觉得有一定是粉丝行为， 短视频也有一些功劳， 对对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 但是当年其实晴天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对于网络的认知还知之甚少， 嗯， 对吧？ 对， 我们要是走进这个网吧或者打开自己家的电脑， 都还是嫩嫩的韭菜啊，那会儿， 对， 韭菜苗， 那个时候你要想从一个平台上去下载这首歌曲，还是需要有一些门道的， 很麻烦， 嗯， 对。对，然后当时就好多人也在就是好奇说200万留言什么概念呢，可能大家不太留意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嗯， 我们对比了一下同样就是可以听歌加留言的 YouTube 油管嘛， 嗯， 然后呢其中就是全球范围内浏览量最高的歌曲 Despacito 的 MV 评论， 嗯， 比晴天在网易云上的留言还要少个几万条。 哦，这只是在网易云上的， 这就是对， 而在网易云的音乐库当中，晴天的评论数量是第二名的，要就刚才你提到雅俗共赏， 对，当时的两倍嘛， 近两倍之多。 嗯， 所以我们不妨今天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一遍， 听一遍，啊， 为什么这首歌这么火呢？ 啊，然后还有好多的数据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嗯， 有真的这个很耐心的小伙伴整洁了一下啊，就其中可能短评居多，10个字以内的留言偏多，而且很多是用这种 emoji 的表情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和感受的。 啊，对对对， 啊，这其中有85000条都是用了大哭这个表情。 嗯， 大哭，你觉得它可能是什么？失恋。 嗯， 哎，回忆杀。是吧？还有什么样的？ 晴天这首歌， 嗯， 你要现在这么说，我可能就一下还回忆不出来他歌词当中唱些什么。 嗯， 要么就是一首歌曲的歌词能够打动人， 嗯， 或者说当年听周董的这些小朋友们，就像我们已经长大了， 已经变成大朋友了， 对，现在已经可以去操控网络了 啊，已经深谙世事啊，已经被社会这个感觉经历了很多了嘛。 哎，你想，就是其实还挺可怕。当年这个数据，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喜欢周董的时候还没有手机， 嗯。 怎么就能够让他的这个播放量达到这么高？ 不知道。 哦， 而且到现在为止呢，统计的这个表情包啊，刚刚说的第一个排名第一是大哭， 嗯， 第二名是可爱， 嗯， 就可爱其实是一种粉丝对于爱情的甜蜜啊、期盼等等的。第三个你一定想不到是奸笑， 嗯，哦， 就是很坏的这个表情 啊， 哦，男同学捉弄女同学的时候感觉啊，但我觉得可能更多人是回忆到了学生时代嘛。 是是是，好吧，那我们再说了这么多，我们就用一个 emoji 来代表一下此刻你来听这首歌曲的情绪。 嗯， 联络我们找到974速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你此刻听到这首歌会有什么表情呢？ 刮风这天，我试着握着你手 微笑， 握好方向盘，各位。 Just a little

哥，你来介绍吧。 山形瑞秋太爱了，已经没有什么词儿能够形容我对山形瑞秋的爱了。 嗯， You Won't Let Me， 其实这张专辑呢是我听到他的所有专辑里面的第二张， 嗯， 就认真听完的。 嗯， 然后他这张专辑已经在走一种比较温情的路线了。 嗯 嗯，我还他的初听他其他的一些专辑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个摇滚的少女的劲儿还是在的。 嗯， 这种就是感觉哎呀有点成熟了， 嗯， 好像有点阅历了，要给你讲点什么。 嗯嗯，当然听他那个嗓音里面那个烟嗓的感觉还是若隐若现的啊。 是，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11月27号、28号，就是月底的时候啊， 嗯， 国家大剧院这边的音乐会版的歌剧《游吟诗人》呢，将由吕嘉指挥携手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共同演绎剧中的迷人旋律，再现壮丽恢宏的动人篇章。 此外呢，演出当中还将奏响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镇厅之宝管风琴，并结合舞台上构造出的戏剧空间，让大家可以置身在音乐厅，也能体会到歌剧艺术的多元魅力。详情请咨询6655000。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聊的是关于大数据和我们的影响，而且尤其是跟我们在音乐方面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是的，有人说这个年龄和听歌的品味也是和数据是绑定的关系。 哦，怎么说？ 根据 Spotify 的研究，当年是2014年的一个数据研究啊，说这个每个用户呈现出来的表现趋势不太一样。比如说很多25岁的青少年，他的音乐品味会更加酷，更加流行。 这不是我吗？ 那不也我吗？ 哎呦喂啊！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变化速度会很快。 嗯， 年纪偏大一些的品味呢，则会远离流行的漩涡中心。 嗯， 超过35岁之后的用户听歌品味呢，呈现成熟的趋势。 哎呦， 当然我知道它这其中可能要有一个括号，就是你和音乐无关的行业。 嗯， 就是做其他行业的，不是说做电台 DJ 啊。啊，尤其音乐电台 DJ， 还有做音乐人啊，音乐人其实一般他们自己不怎么听歌， 为什么呢？ 我认识的极个别的一些音乐人，他不太喜欢听别人的歌，他怕，某一个旋律记在脑子里面之后，就会和他雷同。 这就好比我喜欢写东西，但我不爱看书也是一样，对吗？ 哦，那你挺天赋异禀啊。 是吧？ 然后数据 有点猛是吧？ 数据还这么显示说，当年2014年度这个艺人的流行度的排名啊，说让大家会有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啊。 就第一名当年是 Taylor Swift， 2014年，对。 对 ，Eminem 是当年的第50位，Muse 排名是250位 ，Norah Jones 的排名是1000位，你可想而知。 不会吧？ 对啊，同时这个数据也指出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比女性更快转变听歌的品味，偏离流行中心，趋向稳定。 这就是说我们男性适应力比较强，跟随环境来走，对不对？ 好吧，你能这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人不能说每个男生里面心里都住着一个18岁的少男吗？不应该更趋向于流行的中心吗？ 我们是比较专一的啊，每一次都在找更好的歌曲，更好听的歌曲。 你应该这么说，你们都很专一。 嗯， 从小的时候听那儿歌，长大还听那些儿歌。 你够了啊！哎，这女性呢，就是比较偏向流行歌曲嘛。 是说，数据呢也指出说，为人父母这个因素呢，对听歌的品味也是有所影响的。就是成为父母之后，你听歌的品味会相对趋于经典，不随大流 啊。这不是你吗？有变化吗？ 我是有变化的，就是在生宝宝之前呢，可能听的那些硬核歌曲比较多，就包括 就在怀孕期间啊， 嗯， 就是医生都建议我说你听歌可以稍微趋于平稳一些， 我 不要总听那些 对吧？那会儿不是老听这种摇滚啊、硬摇啊、后朋啊那些歌， 对对，经常会特就是听这些比较多嘛， 嗯。 然后后来好像有了小生命之后呢，就是你听歌会有一些温柔， 嗯 的元素， 嗯、 比如说、嗯、我经常会听一些 Lullaby。摇篮曲 哦， 当然不是说我非得要放给小宝宝听， 嗯， 就是你会在那个音乐的曲库当中不小心他可能识别出来你现在身份有发生变化， 嗯， 给你放推荐一些相关的音乐，你看你喜不喜欢， 嗯， 所以最近我就发现这首摇篮曲很好听 Lullaby for the first born 是纪念一个小生命的第一次出生。 听着特别有那种就是儿时玩那个拨浪鼓的感觉、啊、 这么童真了吗？ 对， 这首歌前奏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冗长，但是它最佳听这首歌曲时间是在下午、嗯、假如说某一天的阳光正好洒在车厢内，那一刻你觉得你可以释怀一切 啊，很适合我在车厢里面等着朋友迟到的朋友们不守时的他们啊， 就希望听歌同时你不要睡着了、嗯， 这歌也特别适合我以后有宝宝了之后啊，就是我也可以给他唱，没有歌词 没关系，没有宝宝、 就可以把他哄睡了 啊。 对，这首歌听起来很舒服啊、 嗯、 叫做 Lullaby for the first bird。 嗯，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 Spotify 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啊、 嗯、 刚刚看到的啊，在 Adele 前两天发行了新专辑30之后呢、 嗯、 Spotify 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吗？ 它删除了在你播放整张专辑时的一个随机播放的按钮功能。 哦， 删除了，就是为了要延续啊、嗯、最开始我们听卡带那种感觉，就是你只能够按照专辑给出你的默认顺序来播放每张专辑的曲目列表。 哦，我知道为什么了。 嗯， 这可能是你看 Adele 就是不一样。 嗯，对呀、啊、 你看他，因为他的这张专辑有一部分呢是发行是用磁带方式发行的。 嗯， 所以是不是 Spotify 为了保留他这种很原始的状态， 对， 所以选择删除了这个按钮。 而且呢，你能够从头到尾是能够完全听出来整个逻辑以及音乐编排的制作吗？如果你随机播放的话，你就完全打乱了。 嗯， 你可能会对这个专辑的评分，包括对这个音乐人的印象也会有所影响。 对， 嗯， 以前是不得不，你就是从第一首歌不得不一直听到第二首歌，然后再翻一遍再接着听。 没错，没错。 嗯，所以有的时候生活给我们带来一些还原感， 嗯， 也会让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吧。 嗯，对啊，说回到我们的大数据影响啊，那么最近在网络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评分比较高的动漫。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昨天我也提过了，就是国王排名嘛， 对对对对对， 依旧是持续霸屏，评分9.5分，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一个小小的王子，可能被大家都认为就不适合当国王，但是呢，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认识的朋友之后呢，在一些很温暖的故事当中逐渐成长起来，甚至能够统治他的子民们往更有希望的生活当中过渡过去的故事。 对，很多网友甚至已经提前把其锁定为年度霸权番，说国王排名改编自日本的漫画家十日草铺草府的同名漫画作品， 没错没错。 所以在他的这个漫画连载期间呢，单日的点击量就已经一度超过了1500万次。然而这个创作国王排名的同时呢，十日草府已经41岁了，这是他决定辞去工作专职做漫画的第一部作品。 你看看 当时他的想法就比较单纯，说如果1年半之内还没有成功，他就彻底放弃这个梦想。 而且呢， 后来呢？ 后来就是 爆火， 对，爆火了。而且他也是跟这个主人公从小有点像，也是有听力方面的缺陷，然后恰恰能够让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个绘画呀，包括漫画的创作上面。 目前我看到有很多短视频在分享这部剧《国王排名》，然后说他那小国王从那个楼上掉下来那一刻，说让很多朋友都心碎了， 心碎了，没错，我已经弃剧了。 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更新太慢了，每周就更20分钟。 哦， 去到片头片尾。又少了3分钟， 那我们再等一等吧。 哎，是 等一等国王排名全部更新完毕之后我们再追。 对，特别是心急的朋友啊，咱们稍微攒一攒啊。 好嘞， 聊聊这个大数据，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可以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 李木木332他说大数据天气预警就很棒啊，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收到了北京大风预警，但是我这会儿呢吹着冷风后悔没多穿几件。 你是不是爱科的另一个分身啊？就是那种就是大数据很方便，哎，但我就是不听，我就是玩儿啊。 不是，大数据很方便，虽然告知我们了，但告知的晚了。我已经出门了。哎， 真行啊。 你下一回就应该家里比如说有一个，现在不是小爱啊，人工智能 AI 那种动物那么多， Siri 那么多，你 Siri 能不能弹出来跟我们说一声，是不是今天有大风，请出门的时候多加衣物，我不就知道了吗？ 哎，这 人性化呢，DIY 呢？ 反正我觉得我每次出来啊，我都先问一句，你就差问那一句了啊。也有人 Y 这边都说了啊，说上午刚和同事讨论过，比如说如何消灭蟑螂、消灭小强，然后紧接着晚上各种这个购物 App 上面就开始推出这种所谓的这些产品啊等等的。 是，人家他说地铁乘车码总上下车的站点啊，只要一到站点，二维码就自动跳出来了。还有就无论上什么网站的 APP， 只要搜索过某样东西之后呢，全是这类东西。之前的东西全覆盖了。确实也会受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想有一些记忆搜索，哪怕我以前看的一些东西，我想翻出来再重新看一下，我有没有需要的？没有了， 没有了是吗？ 经常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可以回家试一下。就是你想添置一件羽绒服。你搜索一遍羽绒服，紧接着哪个页面，尤其是主页面， 全部都是， 全是各式各样的羽绒服。 这个我感觉不用我再去搜了。你刚说完这遍之后，我的这个推送上面应该能弹出来了。 那我们这期节目下了节目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下我们的某宝还有某音给我们推的都是什么内容， 有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好嘞， 好，别着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来听一听温暖的平安。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 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只要自在， 只要自在。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些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 好，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啊！希望 不可能错过你。 哎，对了啊，大家守候到现在辛苦了。我们今天说了这个周日的弹唱环节啊，刚刚就有人说了，刚打完球回来，愣是为了等你的弹唱。 真的吗？ 都没去洗澡。 对不起。 都馊了吧，哥们儿。 这汗都干了。抓紧时间啊！哎，就说来就来，因为为什么拖到这么晚呢？确实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嗯，这周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练，我就找来一首比较熟悉的歌曲，然后看了一下，哎，这个谱子还能弹，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送上这首来自杨乃文《未接来电》。我先深呼吸一口气， 想看透云层的背后是什么。走在熟悉的巷子口，你曾陪我，风吹心之的承诺，是一场失去的梦，别再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太多，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是离别的气候，也许你会像我深夜里选择陌生，却又眷恋熟悉。未接来电或许是你匿名的提醒，在模糊的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未接来电是你给我残酷的关心，他钢琴失去了声音，留下沉默的旋律，别再说，别再说，未接来电或许是你匿名 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别再说失去钢琴的声音，留下沉默的旋律，想看透云层的背后是什么。 稀稀拉拉就结束了。 哎呦喂，哎呀，我这正给你找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吧？ 是吧？露出了铁憨憨般的微笑，实在抱歉各位的耳朵了。 哎，我真的觉得啊，就是你今天这个一直摁着不想弹，又说怎么没练够的，但我觉得这一版真弹特别好。 是吗？ 对，完成度很高。而且我甚至想说还有两分多钟我们节目结束，你看我们都弹完得了啊，这歌。 对，因为那个这首歌确实没怎么好好练，但是我确实诚意呈现了。因为杨乃文这首《未接来电》呢，也是多次在娱乐作用牌的节目当中出现过 啊。是 吗？如果用一个数据来统计的话，我们的连线的时长，就连线的次数，我们可以出一个二试一下。 嘿啊， 经常就在连线之前的那个环节未接来电，希望大家能够接，就是保证自己的手机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就会放这首歌。 生如夏花说，听完这歌，明天搬砖有动力了。 哎呦，谢谢。 这转音厉害了啊 ！Stream 说，终于等到了啊！有人说974杨乃文，哎呦喂， 刚才。这个运动完之后回来马上去洗澡，还没有洗澡这位朋友可以去洗澡了， 赶紧去洗啊。多打点沐浴露啊兄弟。哎，特别好特别好。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节目也就还剩一首歌曲的时间就要告别了。 对， 所以最后一首歌推什么歌呢？ 这首歌我来推一个。 好， 配合到刚刚你的这个未接来电啊，我觉得我们就是依旧会在每个周日，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保留这样的一个弹唱的环节，就依旧会在每周跟各位来再见的嘛。 对，我们也要预告一下，明年开始呢，我们的娱乐作用牌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也就是5、6日的3天时间是我和思萌来奉献的， 对， 所以我们也会大幅度增加弹唱的部分。 哦， 有朋友们，就是买好保险啊！ 哎，买好保险啊！我们当然也会为各位选择更多在周末适合好吃好玩的地方嘛。 是的， 对，最后一首歌啊，来自黄凯和徐正带来的《会再见的》。 开始， 明天再见。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周末快乐， 拜。 会再出现，把手松开的你，会不会好一点？午夜灯光照亮每个人的脸，带我走过的地点，还有下着雨的街，水中倒影又浮现你的脸，看不见的时间，你已经飞得好远，站在你住过的房间，翻开了老照片，轻轻握你的脸，你已经离开好几年，那难以控制的思念打翻回忆的诗篇。儿时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ght,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